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一段音乐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真声音。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就是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的混音作品了，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来查看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那刚刚我们也听到过了来自于 Cat Dallas 带给我们的 Sunshine Club Mix Edition， 以及来自于That's featuring Whoop 带给我们的 Sub Original Mix Edition， 耳边的还有就是来自于Calipo 带给我们的 Down With You。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的 DLD Mosky 带给我们的 Higher， 继续把音乐抬高一些些，把情绪加得更加浓烈一些。这里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听下去。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All it takes is that one look you do, and I run right back to you. You cross the line, and

Beats Coming for Temple。 Keep pumping it up. Gotta get your blood running. replacing the donor's heart on the patient's sternum. Works as a lung and removes carbon dioxide, connecting the back wall of the right atrium. The donor's heart is in place, attaching the pulmonary artery.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a new heart. With someone, so while you're here, my arms.